国际局势瞬息万变，香港政坛风起云涌，政坛变动同你深入分析。梁锦祥一周时事。 大家好， 我哋第一次企喺度， 咁就我哋系今个星期嘅本土旅游团嘅时间啦。咁我哋嘅节目嚟讲咧，又系啦，即系不嬲四围去噶啦，不嬲都四海为家系嘛，冇地方咩嘅。咁啊，今日仲犀利，就嚟咗呢个 好远啦，唔知边度， 唔知边度， 山下拉嘅公园仔嗰度系啦。咁啊，开播啦。咁最主要做乜嘢嘅咧？咁今集咧，即系食翻下个礼拜嘅复活节嘅档期啦。 咩事咧？復活節就復活兔， 唔係其實話咗做兔好耐㗎啦。咁今晚我頭先嚟到先發覺有人同我講做復活兔啊，哦， 係因為今個禮拜五我哋出街嗰集嘅應該係復活節假期嚟嘅， 咁應景啊喂， 咁啱嘅啫， 咁啱 一齊出街 係咪啊？ 一齊都 係 OK 喎， 一齊都係巧合， 係冇錯。 咁其實呢個世界，即係乜呢個寵物世界咧，係分為咗兩大嘅幫派㗎嘛。基本上喺香港就分為咗狗派，狗嘅第一個大嘅幫會，同埋呢個貓嘅幫會。咁因為香港嗰個咧，又係嗰個叫咩？ 近年多咗好多貓奴啦。 係嗰個叫咩？場地問題啦，嗰啲個地嘅問題啦，咁樣就因為狗係需要多啲嘅， 要帶佢出去溜狗啦， 多啲活動嘅空間， 出去去廁所啦。 係啦，咁所以變咗咧，同埋公屋趕啊嘛。 嗯、 甚至私樓都趕啲狗，唔俾養狗嘛，因為覺得啊， 私樓都有啊。 私樓都有啲唔俾養佢哋， 撲到隔離嗰個 會。咁但係其實只狗即係又講佢只狗又嘈啊，又話有味啊，呢啲完全都唔關住狗事嘅，係個主人嘅問題嚟嘅。 嗯，啱，你講得好啱。 其實對我嚟講，我就覺得最大個問題，譬如好似我曾經隔離屋都有養嗰兩隻都 OK， 收翻大 size 嘅狗嘅。咁但係就到喺我小朋友一兩歲、兩三歲啱識行嘅時候，咁只狗行埋嚟，佢嘅時候，咁佢就覺得佢就好開心嘅，即係嚇到從此之後對住只狗就係啦。 仲係唔知點解咧？係有一堆人好驚狗嘅，係咧。其實絕大部分嘅狗仔都安全嘅， 尤其是和善。 係啊，絕大部分啦。咁 絕大部分啦。 咁我哋。包低 啲，嗰啲嘅， 成咁我嗰日唔覺意咧，我嗰陣時候放假都唔覺意俾只狗食咗嘢，咁跟住，咁因為啦地產問題啦，咁跟住就 地產， 係啊，即係呢啲地嘅問題啦，咁變咗、 土地問題 係啦，咁就變咗多咗人去養貓啦，因為貓其實係唔需要咁大嘅活動空間，佢可以匿埋喺間屋入邊 咧，唔使點理。有啲貓咧自理嘅，自己去廁所，自己食嘢。 壞咁講啦，咁就多咗一批， 係唔挑俾你嚟， 多咗一批人養貓啦，咁就形成咗呢個香港嘅寵物界嘅兩大幫派 貓奴， 係啦。咁咧近再之前，我諗五六七八九年前咧，咪興過養一批龍貓咁嘅 倉鼠啦， 係啦，龍貓物體咁樣啦，咁好似就漸漸就比較式微啦，喺呢個寵物界。咁如果去到可能有機會三國鼎立嘅時候咧，就係養兔仔啦。係唔知點解近年咧係突然間多咗好多人養兔仔㗎啦。 嗯。 係咯，佢會唔會係變成呢個寵物界嘅三國鼎立嘅其中一員咧？ 我以前係咩嘅喎？記得我好細個，即係都 啊，兔仔好似都好有歷史㗎啦。係 咯，以前 即係通常人哋細個嘅時候，你梗係話養兔仔啦咁樣，同埋容易買到噶嘛。兔仔以前細個時候街市。咦，講出 煮嚟食㗎？ 哇！你 佢喂佢叫咩啊？佢喺嗰啲寵物嗰啲鋪頭嗰度咧。是擺在最外格的有個欄的箱子成堆的嘛， 你覺得是你小個的時候在街市買的？ 不是，我小個沒的， 嚇得我 啊，但是說你如果說以前的話 是街市舊式的街市有的嘛，說他們很容易買到，還有價格很便宜，是的， 現在不是了，現在炒起了， 那些什麼寵物店這樣做而已。 係啦，咁近期咧，即係譬如我見到 Facebook 或者 係啦，最主要係 Facebook 啦，咁多咗好多人係養兔咯，即係除咗貓之後就係兔啦，而家興。咁點解會發生咩事咧？無啦啦做乜嘢去街市買只兔仔翻嚟煮啊？唔係買只兔仔翻嚟養咧？本身諗住煮嘅。 哦，唔係，其實 哎呀，真係好可愛，唔好煮啦咁。 咁咧，我第一隻兔咧，其實就唔係買嘅，我第一隻兔係領養嘅。 哇， 兔仔係啊，兔仔其實有個機構咧，叫做香港兔友協會，順便講埋啦。咁香港兔友協會。 兔友。 咁咧係啦，咁咧其實咧佢就係、是一個非牟利機構啦。咁裏邊咧就有寄養啦，同埋有得領養兔仔嘅。咁而家其實兔仔都可以領養啦。咁咁裏邊嘅職員咧就會好細心照顧佢哋啦。咁即係例如有啲咩病啊嗰啲，咁佢哋會即係點講啊？照顧嘅差唔多時候先會俾啲人去開放領養啲兔嘅。 哦，因為我都睇過，因為唔係，其實我都唔 睇過兔情況。 我覺得嗰啲即係動物咧，即係而家因為 size， 唔 好搞佢先。佢因為佢 size 細咧，我覺得太細嘅動物咧係好易死嘅，即係唔覺意咁樣坐落去嗰陣時候咧。 啊，兔仔好 唔覺意坐落去啊！你都幾唔覺意喎。 即係我唔知啊，有啲狗仔咧，咪去嗰啲好細只、好細只嘅咧，我覺得好容易整死佢嘅，因為佢太細。咁兔仔嗰陣時候都係細啦，咁我都覺得哎呀，會唔會好容易整到佢 咧？你坐落去狗，只狗都會閃。 反唔反應快唔快咧？你有冇坐過落去咧？ 我有冇坐過落去？ 你試下咪知啦，出 門。我唔會嘅，即係同埋你頭先係咩話？ 會唔會唔覺意坐到落去？ 哦，梗係咁啊，唔會啦。即係你養開貓狗或者你小朋友，你唔好話養啲動物，你人嘅時候，你小朋友咧望一望先。 你會坐落你個仔度？ 係，你會唔會坐落你個仔度啊？唔會噶嘛。 唔覺意啊嘛，鬼知啊咩？你 唔覺意啊，好難講。 兩公婆砸死個仔。 正常應該唔會嘅，同埋即係如果例如好似講兔仔特性啦，係咪啊？嗰啲咁樣，咁其實人哋成日講話玻璃肚嗰啲咧，即係其實又唔會嘅。你平時例如佢咁樣啦，即係佢咧叫包包嘅咁樣咧，佢平時食開咧主要咧都係牧草嘅，係啦。 牧草？ 係啊，草嚟嘅。 佢唔係食蘿蔔嘅咩？ 買飼料嚟。 有買飼料，即係佢哋所謂嘅兔糧一粒粒嗰啲咁樣，其實佢哋係需要嘅，但係就主要食糧係牧草，即係草類，叫成兔咧就食天毛肥有隻草咁樣嘅，係啦。 即係你屋企自己養開嘅，即係種開草。 唔係買，我都 有得買。 但係自己養都得嘅，例如貓食嗰啲貓草小麥草啦，都可以俾佢哋食嘅。咁但係放翻佢哋嚟講，你話零食啊嗰啲咧，就盡量就唔好俾。因為出面坊間咧，例如寵物店嗰啲零食係，例如日本嗰啲咧，就加咗好多係好食，因為入面加咗好多啲額外嘅 味道 啦，同埋啲我都唔會俾佢食嘅。咁但係對佢哋嘅健康嚟講咧，就唔係咁好咯。所以如果一個有責任心嘅家長啦，即係我啲兔奴咧，就唔會俾佢食嘅。咁食嗰啲咧都係啲可靠啲嘅牌子，咁俾佢食係。即係每日少少，可能一個外賣斤嘅份量，咁就俾佢當一啲額外嘅零食啦。因為其實都需要嘅。咁另外咧，就除咗草係主要啦，咁樣草佢哋平時食幾多咧？咁佢哋咧平時咧就其實會係兩個佢哋 size 咁多份量嘅。 兩個佢哋 size 咁多份量。 係嘅，草嘅咁樣。 每日。 是啊是啊， 哇！咁你咪屋企咪成堆草球咁樣咯，要好多。 要俾好多噶，所以其實咁我例如我而家要唔係成日喺屋企嘅時候，咁就擺低一大扎草俾佢哋食嘅。 喺佢個籠嗰處。 係啊，佢哋嘅屋企有個籠嘅。 放屋企通屋走嘅。 有限度放養啦，咁樣係啦。咁始終你屋企好多危險性噶嘛，例如可能就係電線啦嗰啲。 會咬電線嘅。 一啲啲兔會嘅，係啦。咁呢一隻就 應該會咬 嘅，通常都會嘅，其實 應該會咬嗰啲都應該唔會喺度啦。 好似我屋企嗰兩隻龜咁， 死咗啦！ 我見過人哋養巴西龜都會放養噶嘛，但係聽講係成日都會爬入床下底啊， 係咪啊？ 爬啲櫃啦， 幾個月先至行翻出嚟 嗰啲係嘛？安全嘅位咁樣。 同埋佢哋喺個譬如你放養佢喺個地板嗰度屙督尿咁，你點算咧？你係咪想佢咧？ 咁唔係嘅，你例如兔仔，你例如貓狗嗰啲，其實你都會教育佢哋， 佢都教到嘅， 教到兔仔可以教到，你教佢固定例如 輕輕又唔會嘅，但係你可以教到佢一個正確位置小便嘅。佢哋自己籠裏面都有個廁所。咁我幾隻即係除咗佢之後，仲有另一套都識得係一個固定位置去廁所嘅。 但係要訓練幾耐咧？難唔難訓練嘅咧？ 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唔係咁難，但係每隻兔都有佢哋自己性格，就係、是、肯唔肯願意去接受你嘅教育啦。係啦，冇錯就係咁啦。 咁但係其實都繼續講翻啦，其實佢嫌易死嘅。 嚴易死，咁如果一般情況之下啦，咁當然就係你要 即係嗰啲我哋撇除嗰啲咩天災啊、人禍啊嗰啲。 係啦，咁你例如俾啱佢哋食嘅嘢食啦，唔好立亂俾啲垃垃雜雜佢食，同埋你當然你做家長嘅時候，即係我呢啲咁樣，你會留意佢身體狀況噶嘛？係啦，咁你 佢唔舒服會同你講 嘅。咁佢有啲色路話俾你聽嘅，會睇到嘅。例如可能就係例如佢好，其實佢好活潑嘅。咁例如突然間好成個波咁樣縮埋一層，縮埋一嚿嘅時候，除咗瞓覺啦，咁嘅時候你會覺得佢好似好冇精神嘅時候，咁你會覺得有唔妥啦。即係正常，你應該 sense 到佢日常嘅同平時嘅。 咁唔妥，你帶佢睇醫生嘅喎。 係啦，要帶佢睇醫生啦。咁就唔好話諗住牛下先咁樣。因為其實講緊譬如佢哋嘅情況，例如好似例如咁最近換毛嘅，講緊佢啊， 係啦， 咁要平時我要平時幫佢梳毛啦。咁因為其實佢哋咧就點講咧，貓狗嗰啲咧，我聽聞係好似會舐舐舐，然後自己好似會排翻出嚟嘅。咁但係 都要，如果貓狗都要俾佢食嗰啲叫 排毛嗰啲 兔毛膏咯，佢會黐嗰啲毛之後屙翻出嚟 咁。咁但係我就冇乜俾佢食嘅，因為驚啲化學物質嗰啲都會影響咗佢健康。咁其實最好就平時同佢多啲梳毛嘅，所以呢個時候咧，我同佢多啲梳毛。咁假設就係例如我而家佢舐得好勁啦，跟住其實黐到都毛喺肚，好唔舒服咧。咁啲情況咧就一定要帶佢睇醫生，因為講緊就係有生命危險嘅喺個肚度。係啊，因為佢唔識排嘅時候，咁混即係啲毛喺個肚裏邊嘅時候咧，咁佢又唔識排嘅時候咧，變咗佢會覺得好肚痛，好唔舒服。 哦，之前我知道，我有聽過嗰、那個嗰啲咩監獄嗰啲食嗰啲咩頭飲嗰啲頭髮水係咪？佢啲全部借落去頭髮，然之後灌落去，灌落去咪就同佢係咁食曬啲毛落去個肚一樣。 哦，個道理係嘛？喂，我唔係聽過，但係應該都係差唔多嘅。所以其實好痛苦啊，真係。 會唔舒服？ 好唔舒服嘅，會對於佢嚟講肚痛，咁變咗佢哋就會唔食嘢，唔飲水，咁就變咗係會㗎，會㗎，係啊。 但係一隻兔仔而家個壽命可以玩到幾多年嘅咧？ 哦，佢嘅壽命嗱，小朋友嗱要注意啲字眼，佢哋唔係玩㗎。 作為負責任嘅領養嘅寵物嘅， 即係可以生存到幾多年嘅 人啊？ 哦 ，OK。咁咧，其實而唔喺三歲，大約啦，三歲之前咧，做絕育咧，其實絕育好緊要嘅，因為對佢哋咧身體健康都有好關係嘅。咁就係講緊就係，如果唔做絕育嘅話咧，就好大機會咧會有呢個生殖器官上面嘅毛病嘅。咁例如 cancer 啊嗰啲咁樣。咁所以如果想佢哋健康啲，當然為佢著想嚟計啦。咁唔係話我就想點點點嘅。咁我就喺佢一歲之前咧，就帶咗佢去獸醫度咧做咗絕育噶啦。 佢係仔仔定女女啊？ 仔仔嚟㗎，佢係係啦。 但係好快手嘅啫，咁啊做啲絕育出一聲又搞掂。 其實要視乎翻個情況嘅，因為咁呢啲咁學術嘅層面我就唔係好識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要想佢健康啲成長咧，就要帶佢去注入嘅。 但係我睇過都可以玩到，唔係都可以養到養到十幾年係嘛？嗰啲 應該會比狗啊貓咧就短命啲。咁但係如果做咗注入手術，普遍咧正常嘅情況有八至十年嘅都。其實都長命㗎啦， 因為唔係而家嗰啲醫學科技咧，係即係啲主人開始照顧或者注重呢件事咧，咁就多咗一門生意啦。咁多咗門生意之後，你知啦，係獸醫睇佢哋睇醫生貴過我哋㗎嘛。 都有好多係即係免費做獸醫服務。 係啊，咁但係跟住就係因為開始注重呢個醫學時候咧，跟住嗰啲寵物嘅壽命咧係比以前係長咗好多㗎。即係你平均一隻狗或者一隻貓咧，十年八年咧係好正常嘅事。而家有啲直情去到十六七八九歲都有嘅，係啊，貓狗都有機會。 咁但係因為其實你呢種物種其實應該冇咁長命噶嘛，咁又因為太長命之後就衍生咗好多以前唔會出現嘅病種出現啦，好似cancer 好多咯，而家係即係寵物上嗰個 cancer 腫瘤好多。 應該咁講係關乎於佢哋本身個身體構造，而點解頭先講就係、是即普遍嚟講就係三歲之前，如果唔做絕育咧，就好大機會有呢個病。係其實應該佢哋一路以嚟都會係咁樣嘅。咁所以做一個我覺得負責任嘅主人啦，咁樣即係都想佢哋健康咁成長落去，就最好帶佢哋去絕育。就係、是一歲之前到啦，咁就帶佢哋絕育就 OK 噶啦。 但係一絕育咁咧，而家我今日養啲兔仔咧，有啲麻煩嘅地，有啲咩麻煩嘅地方咧？你見到啦，而家啲開始換天氣，你睇佢甩毛甩到好似飄雪咁樣啦。 係、咁係因為佢哋要有呢個過程嘅。咁做主人嘅我咧，就會同佢哋要密啲咁梳毛啦，咁樣係啦。咁密啲梳毛，咁快啲換毛呢個時期快啲過咧，咁就好啲啦。 有呢啲嘢咧，有得快啲過，咁要換幾耐嘅通常都？ 換幾耐唔定嘅喎，真係我想講。 即係需唔需要剪嘅咧？嗰啲毛，嗰啲兔仔嗰啲毛。 我夏天會幫佢剪，因為佢哋好似等於著件 fur 咁樣，好熱嘅，都會同佢哋，我自己同佢剪啦。咁當然你可以帶佢去啲其他識剪毛嘅 都有嘅。 有出邊，即係寵物美容啊嗰啲，你可以 都做埋套嘅而家。 有啲會做咯，有啲就我知道有啲係私家嘅，即係自己上門幫人做，同埋要幫佢剪指甲啦咁樣。佢咧，佢哋即係我幾隻兔咧，其實都係我幫佢做曬呢啲嘢嘅剪指甲。咁佢哋都好乖嘅，好合作嘅，係啊。 即係我譬如我哋之前揾你跑步嗰集之前啦，咁你已經 係咪賣下關子？ 你已經同我哋講話可以講下兔仔啊咁樣，即係你又養開兔仔，我哋知道咁樣啦。 係。 咁你頭先話事解，你係去呢個兔友嗰度領養啦，咁咩解救無釐啦係走去領養嘅咧？因為 其實係啦，當初係想養，跟住知道其實當初其實我都同普通人一樣嘅，其實唔知道 養貓狗， 因為其實係有啲原因啦，咁我嗰啲 唔夠神秘啊， 講咁多出嚟，咁總之咧就係、是、嗰陣時又想養兔嘅咁樣，覺得兔應該係 OK 嘅選擇咁樣啦。 或者我同大家分享下一個養寵物嘅經驗。咁我除咗屋企養嗰兩隻龜，即係養咗都十九幾年後啦，咁大隻之外啦，咁養到生蛋上咁啦。咁但係就即係我曾經試過嗰陣時喺公司咧，應該先十一二年前啦，喺公司咧就有個女同事就話有隻倉鼠冇人要，咁就問有冇同事要咗佢。咁其實佢係咁樣嘅初衷。 佢嗰隻倉鼠咪代表佢自己啊？ 唔係咁 求包養。 因為佢就買咗唔知三兩隻咁樣嘅，咁但係就再買第四隻定第三隻嘅時候咧，就俾另外幾隻圍毆打到爆曬缸。咁於是就唯有佢又打爆人哋缸， 咁咪睇嗰個哈姆太郎， 佢 哋好 friend， 佢就唯有執佢出嚟，就攞個紙袋裝起佢。 要唱翻首歌。 咁擺咗喺公司度擺咗成個禮拜，都冇人要，咁最之咪我要咗佢翻去咯。咁但係養咗其實 so far 都係一年松啦，我諗都冇。佢就已經開始係 老啦， 瓜老陣 嘅啦。 佢會冇曬所有嘅毛啊， 變咗只光秃秃。有壽命啊嘛，倉鼠嘅壽命 短好多， 短好多㗎係。 幾多啊？ 即例如可能你我好似聽聞係都係 一兩年啦， 係啊咁上下啦。 哇！喺你咁樣講會咩嘅喎？即係嗰啲哈姆太郎嗰啲咁樣咧，一季唔夠嘅死 Q 曬佢應該會。 又唔可以咁講嘅，咁但係就即係嗰個我自己會認為咧，即係如果養寵物嘅話，你始終會去面臨嗰個生離死別。你養個仔都嚇，即係都幾十年啦。咁你養只龜都可能長啲啊，係咪先？ 龜長命過人， 咁咪係咯。但係兔仔都十年八年玩，所以我就點解你會揀兔仔？正常你貓狗都有十零廿年玩啊嘛，係咪先？ 因為地方有限嘅，係啦，想養兔仔啦。咁同埋地區即係地方有限啦，咁樣。咁同埋係咯，嗰陣時咁我都中意狗嘅，但係狗唔養得啦，會吠會叫啦，咁樣。咁繼而就諗到係兔啦，咁樣 冇 係啊，冇諗冇 skip 咗貓係兔啦。 咁啊，唔係其實即係好似頭先我都問佢，即係會唔會話養兔仔要好似養狗咁樣就係要帶佢出去即係牧 喺啲草地嗰度奔跑下同啲龜。 都會有主人帶佢哋出去奔跑嘅，一定係攬住條兔繩啦咁樣。 有兔繩添嘅， 有㗎，係啊。 有冇見過綁住只龜嗰啲啊？ 我冇見過。咁但係普遍我自己唔帶佢哋出街嘅，好少啊。因為佢哋其實兔仔性格都比較膽小啲嘅。咁同埋佢哋即係可能就有個習慣咗一個地方就有安全感，然後出街嘅時候佢哋會驚啦嗰啲咁樣。同埋即係如果你見到佢咁樣情況，佢咁唔安心嘅時候，你都唔會咁樣帶佢出去咯。除非就帶佢睇醫生啦，呢啲咯，係啦，或者另一啲套聚咁，可能 套聚 係啦， 即係 套 友出嚟， 係啦，冇錯，咁樣就一個 係 啦，咁有一個室內嘅地方咁樣嘅。 多唔多人咧？嗰啲咩套聚咁？ 都我見，因為我比較少啲 join 嘅，咁我見到都多㗎，佢哋帶啲兔去呢啲場合咁樣，去一個地方咁樣，例如可能整曬嗰啲玩具喺度啊，或者鋪曬啲草喺地下，咁啲兔又自己一起玩咁樣咯。 咁打交嘅咧，你即係你 唔係我即刻諗係咩啊？放曬啲兔出嚟喺地下度玩咧，會唔會認翻自己的兔咧？ 唔會啊嘛，隻隻都唔一定係咁樣噶嘛，係咪先？ 即係你叫佢，你叫佢睇喂，所以叫佢，即係其實兔仔冇聲噶嘛，冇聲，有冇聲嘅咧？ 一般唔會有聲噶。 即係你叫佢會唔會應你？ 你俾你哋估啊！烏龜識唔識叫嘅？你覺得？ 烏龜識唔識叫？你咁樣講應該有識叫嘅，係 咪啊？ 係咪啊？ 大家可以上去 Google 下烏龜識唔識叫？我嗰陣時一個人住嘅，你唔好覺得我思覺失調啊！即係我一個人住嘅，咁我第擺佢喺個廳度曬緊太陽嘅時候，我突然聽到佢係好似青蛙咁叫嘅，哇咁樣嘅， 係嘛？係咪打嗝嘅都？ 我唔肯係啊！跟住我認真望下佢真的擘大個口，唔出聲嘅，係鬼。 真係啊！ 咁兔仔係冇聲，完全冇聲。 一般情況下唔會有聲嘅，係啦。咩情況下會有聲咧？就係佢哋好驚慌嘅時候會叫嘅。係啊，呢一種佢哋就會叫咯。咁平時照計唔應該會叫出聲嘅，係啦。 咁但係打會唔會打交嘅呢啲兔仔啊？或者你叫佢認唔認？叫佢會唔會認嘅咧？因為我哋呢啲對呢啲咁嘅動物有少 少 咩？ 叫佢會唔會認嘅咧？ 你要同佢培養到好好感情，佢就會識得認你嘅，係啦。咁但係 so far 嘅話咧，我翻屋企咧，其實佢都會望住我嘅，認得我嘅，係啦。咁咪飯班主嘛，係啦。咁佢哋會認人嘅，係啦， 都認到嘅，但係就怕唔怕三寶咧？又唔好似唔怕三寶嘅點解？ 佢嘅性格就唔係好怕嘅。 緊要佢唔怕三寶啊！祝你好啊！ 可以㗎， 好大塵。 你係冇塵啊？ 冇塵 啊！ 已經行緊 啦。Nice 㗎佢，好有錢㗎。 咁但係養兔有啲咩麻煩嘅地方？即係你當然養隻赤兔 嘛。係啦，佢臭臭係臭唔臭㗎？ 你要勤啲同佢換咯，係啊。要同佢幫佢清潔佢嘅廁所，咁但係咧，其實佢哋係唔需要沖涼嘅，係啊，因為其實佢哋係啊，你坊間其實賣緊嗰啲咩什麼沖涼液啊嗰啲咧，就對佢哋身體都唔好嘅，係有嗰啲化學成分裏邊啦，咁佢哋就會自己舐毛嘅，舐翻乾淨。其實咁耐，即係你而家其實你睇到佢真 身，佢都冇沖過涼嘅。 冇，我冇幫佢沖涼嘅，係啦。咁你見到其實佢啲毛都係白雪雪咁樣嘅， 佢本身係白色嘅。 係啊， 佢有舐毛，我未見過佢舐毛。 佢而家唔舐毛， 都冇喐過係啦。 係啦，即係講緊就係佢哋清潔方法就係自己會清潔，其實都好愛乾淨嘅佢哋。係啦，咁只不過我課呢啲家長嘅時候咧，就要幫佢清下佢廁所啊，執下佢哋嘅住所咁樣嘅。咁其實兔仔都好多互動嘅成分嘅。係 咩？ 係啊，咁例如我都會自制一啲玩具俾佢。 即係佢哋都會玩玩具嘅， 會有玩具嘅，例如曾經試過就係將個例如 A4 箱子紙箱啦，咁佢哋中意周圍捐嘅，咁咧就會 吸啲窿俾佢哋捐， 係啦，冇錯，吸啲窿你可以砌到成個城堡，佢周圍捐都有嘅，係啦，咁呢啲自制玩具啦，咁佢就佢哋有 tunnel 俾佢， 有啊有 tunnel 啊，係啊係啊，佢哋好中意玩嘅， 想要佢保證， 係啊係啊，咁佢哋都仲有另一啲玩具，我試過做過咧，就係、是好似人哋跳火圈嗰啲， 有點火嘅， 佢跳埋佢。 哇！ 有個兔仔係會跳， 會跳， 係 啦係啦，你引到佢啦，當然有啲食物之類可以引到佢，佢就會跳過嗰個圈。 跳到幾高喎？而家佢哋嗰啲？ 我唔敢跳到咁高啦，但係我會做一啲圈咁，佢哋跳過去嘅，咁樣都有嘅。 我哋細個睇嗰啲卡通片咧，啲白兔跳得好高。 係啊係啊，仲有其即係呢啲都係一個互動成分啦咁樣。係啊。 如果突然間想養啦，咁應該即係你都去選擇，因為我都聽到你頭先講咩兔友會都係可以，你 係啊，都很多兔仔等人領養嘅佢哋。 多噶多噶，其實咧佢哋 好生得噶嘛，好似話係嘛。 是啊，兔仔其實繁殖能力非常之強嘅，係啦， 揾銀一竇啊，聽聞 話係啊，打針咁啊， 成堆喺度咁樣， 係啊係啊， 即 係 一胎比較多隻數 啊，係啊係啊，所以其實即係可以，大家可以睇下嗰個協會嘅，如果真係有興趣想養兔仔嘅時候，即係先不妨諗一諗先，其實你 都會要十，即係你都要預咗養佢十年噶嘛。 係啦係啦， 都唔係啲草率嘅事，唔係話我養養完中意掉 咗。係啊，你上次嗰啲咩 TVB 嗰啲咩攞嚟拍完劇，攞上山放咗佢。 係啊，好過分啊！ 即攞上山當俾人當食物啫。 所以其實你養即係養寵物之前，你都要諗一諗先，你係咪真係願意照顧一世啦？咁因為其實好多考慮因素嘅，咁例如你佢唔舒服嘅，你都要帶佢睇醫生嘅咁樣。咁同埋要承諾照顧佢一生一世啦，你生老病死你冇理由掉低佢噶嘛，咁樣一個生命嚟嘅，咁就唔好話因為復活節咁就響應個節日就養一兔咁樣。 哦，唔係，而家嗰啲係響應個節日就食朱古力嘅，係咪？係兔仔型嘅朱古力嘅。 都好好啊，都好好啊，真 係。有啊，真係曾幾前，我諗十年八年前咧，係真係發生過呢啲外國咩嗰啲復活兔啊，跟住咧就攞買啲寵物去送俾人。跟住嗰陣時咩興嗰啲咩101斑點狗嘅時候咧，買好多斑點狗又送俾人，然之後個熱潮過去咗之後咧，就有一大輪嘅棄養。 養潮啦，係。 咁就好折墮，因為你攞啲生命嚟玩又好似即係生命嚟送贈送又好似唔係咁好啦。 唔係嗰種，即係嗰種，即係生命其實唔應該係攞嚟攞禮物咁樣啦，咁樣係啦。 咁除非你知道佢係好想要同埋好中意啦， 係咯，但係中意都要三思諗一諗嘅，你自己有冇能力去照顧佢啦？另外就係 耐性嚟 嘅，係啊，耐性啦，同埋你有冇咁嘅，你有冇嗰個時間可以陪到佢哋？ 但係應該如果你我當三個，即係而家個三角鼎立啦，狗仔啦、貓仔啦，或者兔仔啦，兔仔係似乎係仲會比貓易打理少少添喎。 其實同貓都似嘅， 其實貓會自己理自己， 因為佢哋都係要自己理嘅。但係你養得佢哋嘅時候，即係寵物嘅時候，你都要陪伴佢哋咯。即係唔係話養佢哋就掉佢一邊，咁佢哋自由。 但你應該唔會掉喺你張牀同你瞓啊嘛， 會砸死 佢。但係貓會，我唔會，係啊。 貓會自己跳上嚟瞓， 因為佢哋都要有空間嘅，佢哋自己。系啦，佢哋有自己空間。 好捽眼，捽眼眼紅噶啦，肯定。 即係其實，但係最煩最煩啦，即係你知啦呢啲咁樣，最煩最煩養兔會係煩啲乜嘢？ 就係敏感咯，你見到我哋喺度走。 咁、我又冇嘢喎，唔係最煩啊！佢哋我諗同養小朋友其實一樣，教育嘅問題咯，教養。 即係唔係就係養佢，就教佢啦，要照顧佢啦， 要教佢，要照顧佢啦，係啦。都冇，即係其實你養得佢，你冇話麻煩噶咯。對於我嚟講，因為麻煩都係生活嘅一部分，都要做嘅。 你都要湊佢。 係啦，都要照顧佢。 佢瀨屎，你就換屎片。 係啊，都要同佢清潔個廁所啊，咁樣咯。 咁好啦，咁我哋今集係因為復活節嘅關係，我哋做翻啲 順手順腳嘅 套路。有復活節就有復活 節啦， 我哋繼世前養貓之前 ，Hello， 又係飛毛飛到咧。 冇意思，因為佢最近比較換毛換得勁咧，所以先會咁嘅啫。平時就唔會嘅，係啦。 嚇！你睇下，翻去捉捕唔捕捉到啲鏡頭，影到啲蒲公英噶啦。 應該真係 唔好啦。 即係原來有敏感嗰啲，真係要揾只。 我而家嚟見到鐘我都好痕啊，大佬。 揾只試，揾只試下先至好頂唔頂得順啊！咁樣啦。 你去個 friend 屋企有養兔嘅，你 stay 一下。係 啊，攞個鼻捽下佢睇下會唔會頂得住咁樣。咁好啦，我哋去到尾啦，我先介紹我哋自己先，我係阿 Man。 介紹，係我係阿 Man。 好啦，咁嘉賓，係啊，咁嘉賓會唔會再介紹下你自己咧？ 哦 ，Hello， 你可以叫我做小哥噶，之前出現過噶啦。 佢唔係小哥，佢 Gloria。 係啊，都可以叫做 Gloria 一樣啊，真係我會認你哋噶。係啊。 係啦，有嘢就我哋會留低佢嗰啲係嘛，你嗰啲拎係套友會啦，我哋俾翻佢啦，跟住有興趣 可以分享多啲養兔嘅知識啦。咁貓狗我唔係咁熟，兔仔 OK 嘅，或者加拿大跑步經都 OK 嘅。 你要帶只兔去跑啦咁樣。 哇！我代佢跑啦，不如。 唔係你今次唔好背水，你孭佢喺背脊度跑啦。 係嘛？喂，佢跳出嚟喎，點搞啊？ 我哋可以壯大即係三角頂立貓。狗貓之後就到兔仔咁樣啦。 好啦，咁你對住鏡頭 say goodbye 啦， 拜拜， 拜拜。 你識唔識拜拜㗎，貓貓？ 拜拜唔到啊！佢好乖㗎啦，佢今晚表演好好啊，好定啊，真係好定。係啊，因為佢其實都唔係啲。 佢冇話特咁跳咗去先啦， 係咯。係啦，佢好定坐喺度㗎，已經好乖㗎啦，好合作，好俾面㗎。 係咁俾你喪拗啲毛出嚟。 係啊。是不是啊？他是看他的嘛，是不是啊？嗨。 好了，就这样了，拜拜。 拜拜。